世，凝聚乐观勇气自信，寻觅心里最好的是做对抉择，每天辗转发生，让我终于领更多，纵使忙于工作，记着腾空一个，储备了寂静，蜜意浓情，在世仍黄昏一抹夕阳，而且相信以后如此相信，我亦算幸运，眷恋回头，遥遥长路还剩你伴我。 你说不管是动漫或者是网络小说，有没有那种彻底能力之外的资本为零的主角？就是说主角的成功他不依靠血统或是长辈或者是前世宿命，就算有奇遇或者是蒙高人青睐，也是因为他自己努力而不是莫名的运气。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样才比较写实嘛，对不对？ 我发现痛苦呢是不能够相互比较的，因为如果经历过了更惨的经历，就会去蔑视别人的痛苦。就像是买了一箱果，你只是坏了两个，我可是全部都坏掉了哟，我都没有伤心，你难过什么？会有这样的比较吗？ 多年后再次相见，往事如烟，他爱我的双眼已变得默认，很想再提起从前，依偎缠绵，他用淡淡的笑脸拒绝我所有语言，面对他依然牵挂，是我太傻太善良，我怎能给怨他，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面对他依然牵挂，左右为难的爱他，忘不了放不下，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啊。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约朋友出门已经从去哪里浪一浪变成了要去哪里坐一坐了吗？真的老了， 我们再不约一下的话，朋友都要变成网友了。 走过了很多地方，我来到伊斯坦堡，就像是童话故事，有家庭有城堡，每天忙碌的寻找，到底是 越是秀恩爱的人，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是脆弱，他们对另一半的感情不够信任，所以潜意识当中用秀恩爱这种行为来宣告自己的占有权。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未来，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觉得伤感，有越多的时间，就越觉得不安。想他就离开，想过要将就一点，却发现将就更难。于是我学着乐观，过着孤单的日子。

你是否欢喜？哈萨雅基，哈萨雅基，印度小野菊。 有人说难过的时候那就吃一颗糖，告诉自己生活是甜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甜品的原因吧。 时分，已过零时的夜晚，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感觉一点点苏醒，一点点撒野。你的爱已模糊，你的忧伤还清楚，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着彷徨，迷惘着迷惘，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梦醒后多久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 有时候真的很讨厌那一种你满心欢喜的小跑过去跟他分享一个你觉得很好笑很有趣的事情，然后他摆着扑克脸说，这个我早就看过啦，都过时啦，一点也不好笑。努力取得好成绩他也会说你只是运气好，但是我们只是想把自己喜欢的分享给你而已，因为你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我们期待着如果分享给你也能让你笑一下的话，我可是比做什么都要开心的，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冷言冷语的。 星星带我许过愿望，那一年的夏，我的梦好长，你带我飞翔。

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长路漫漫伴你闯，大一身胆色与热肠，寻自我觅真情，情部处事作家乡，投入命运万劫火，怕得失怎么去量，骑马荡为往事再紧张， 江湖中亦无憾， 开心唱，谁是最高最强，我是谁，从未理俗世恩不忍尝，迎入日月万里风，来日追我逍遥，宁愿收拾我英枪。 放眼江湖，影的混像，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的鬼局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回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行下家了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啊当佢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把我哋游长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啊叫我做拍拖王。 投入命运万劫火，怕得失怎么去量，望江湖，谁为往事再紧张？ 江湖中亦无憾， 开心唱，谁是最高最强？我是谁？从未理俗世恩不忍。入日月万里风，笑入清风洗我狂，来日追我逍遥，宁愿收拾我英枪， 长路我伴你

给我整个蓝蓝 蓝的天空，啊，让我拥抱一片亮丽的阳光，给我一个绚烂的夕阳，让我捕捉晚霞的身影，给我满天晶莹的星斗，哦哦哦，让我细数长空中的神话。